如此进行下去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最终的调度器，它是与调度三冲突等价的一个串行调度。那么我们这一节就介绍冲突等价与冲突可串行化。第一，假设 M 和 IA 是调度 S 的两条连续的指令，若 M 和 IA 属于不同的事物而且不冲突，那我们可以交换 M 和 IA 的顺序来得到一个新的调度 S 一品，并称 S 与 S 一品是等价的。第二，如果调度 S 可以经过一系列非冲突指令的交换变成调度 S 品，那么我们称 S 与 S 品是冲突等价的。第三，称一个调度 S 是冲突可串行化的，它是指该调度 S 与一个串行调度冲突等价。